Book 2 86 86 86 أسئلة الماضي 2 问题, 过去时, 二 问题, 过去时, 二 أية ربطة عنق قد لبست؟ 你戴过的是哪条领带؟ 你戴过的是哪条领带؟ أية سيارة قد اشتريت؟ 你买的是哪辆车؟ 你买的是哪辆车？ أية جريدة قد اشتركت بها؟ 你订过哪份报纸？ 你订过哪份报纸？ من رأيت؟ 您看见谁了？ 您看见谁了？ من قابلت؟ 您和谁见过面了？ 您和谁见过面了？ من الذي تعرفت عليه؟ 您认出谁了؟ 您认出谁了？ متى نهضت من النوم؟ 您什么时候起床的؟ 您什么时候起床的？ متى بدأت؟ 您什么时候开始的؟ 您什么时候开始的？ متى انتهيت؟ 您什么时候停止的？ 您什么时候停止的？ لماذا استيقظت؟ 您为什么醒了？ 您为什么醒了？ لماذا أصبحت مدرساً؟ 您为什么当了教师？ 您为什么当了教师？ لماذا أخذت سيارة أجرة؟ 您为什么坐了出租车？ 您为什么坐了出租车？ من أين أتيت؟ 您从哪里来的？ 您从哪里来的？ إلى أين ذهبت؟ 您去哪里了؟ 您去哪里了؟ أين كنت؟ 您去了哪儿؟ 您去了哪儿؟ من ساعدت؟ 你帮谁了？ 你帮谁了？ إلى من كتبت؟ 你给谁写信了？ 你给谁写信了？ من جاوبت؟ 你回答谁了？ 你回答谁了？